《汉书》卷74《魏相丙吉传》第44。魏相字若翁，即因定陶人也，喜平陵，少学艺，为郡族使，居贤良，以对策高地为茂陵令，请之。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诈称御史纸传，常不以实业，客怒复成，想以其有奸收捕，暗治其罪，论弃客事，茂陵大治。后迁河南太守，禁止奸邪，豪强未服，会丞相车千秋死。先是千秋子为洛阳武库令，自见师父，而相至郡言恐酒获罪，乃自免去。相使愿追呼之，遂不肯还。相独恨曰：“大将军闻此令去官，必以为我用丞相死，不能育其子，使当世贵人非我，待矣。”武库令西至长安，大将军霍光果以责过相曰：“幼主心力，以为函谷京师之故，武库精兵所据，故以丞相弟为官都尉，子为武库令，今河南太守，不身为国家大策，苟见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，何浅薄也？”后人有告相贼杀不孤，事下有私，河南族数中都官者二三千人，遮大将军，自言愿后留坐一年，以赎太守罪。河南老弱万余人，守官欲入尚书，官吏以闻。大将军用武库令事，遂下相廷尉狱，酒戏于东，会射出，复有诏守茂陵令，前扬州刺史，考案郡国首相多所贬退，相与丙吉相善，时吉为光禄大夫，与相书曰：“朝廷以深知若翁智性，方且大用矣，愿少慎事自重，藏器于身。”相心善其言，为计威严，居部二岁，征为谏大夫，复为河南太守。数年，宣帝即位，征相入为大司农，兼御史大夫。四岁，大将军霍光薨，赏思其功德，以其子羽为右将军，兄子乐平侯山复领尚书事。相因平恩侯许伯奏封事，言：“春秋积世卿，勿送三世为大夫，即鲁季孙之专权，皆危乱国家。自后元以来，陆去王室，正有种宰，今光死，子父为大将军，兄子秉枢机，昆弟朱旭据权势，在边关，广夫人贤及诸女皆通缉长信宫，或夜召门出入，交涉放纵，恐进不至，以尤以损夺其权，破散阴谋，以固万世之机，全功臣之事。有故事，诸尚书者皆为二封， 属其一曰父，领尚书者先发父封，所言不善，秉去不奏。想复因许伯白，取父封以防拥蔽。宣帝善之，诏相几事中，皆从其意。或是杀许后之谋，使得上文，乃罢其三族，令就地，亲属皆出补吏。于是为贤，以老病免，相遂代为丞相，封高平侯，食邑800户。即或是怨相，又惮之，谋剿太后诏，先诏斩丞相，然后废天子，事发觉伏诛。宣帝使亲万机，励精为治，敛群臣和名实，而向总领重职，甚称上意。元康中，匈奴遣兵击汉屯田车师者，不能下，上与后将军赵充国等议，欲因匈奴衰弱，出兵击其右地，使不敢复扰西域。向尚书谏曰：“臣闻之，旧乱诸暴，谓之义兵，兵义者亡，敌加于己，不得已而起者，谓之应兵，兵应者胜。”争恨小故，不忍愤怒者，谓之愤兵，兵愤者败。利人土地获宝者，谓之贪兵，兵贪者破。是国家之大，今民人之众，与陷危于敌者，谓之骄兵，兵骄者灭。此五者，非但人事，乃天道也。见者匈奴常有善意，所得汉民则奉归之，未有犯于边境，虽征屯田车师，不足至意中。今闻诸将军欲兴兵入其地，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。今边郡困乏，父子共犬羊之求，使草来之时，常恐不能自存，难于动兵。军旅之后，必有凶年，严民以其愁苦之气，赏阴阳之和也。出兵虽胜，犹有后忧，恐灾害之变因此已生。今郡国首相多不实选，风俗尤薄，水旱不时，按今年纪，子弟杀父兄，妻杀夫者，凡222人。臣愚以为此非小便也。今左右不忧此，乃欲发兵报先界之愤与远夷，待孔子所谓吾恐季孙之忧，不在专于，而在萧墙之内也。愿陛下与平昌侯、乐昌侯、平恩侯及有识者详议乃可。上从相言而止。相名易经，有诗法，号观汉故事及便宜章奏，以为古今易志，方今务在奉行故事而已。朔条汉兴以来，国家便宜行事，即贤臣贾谊、晁错、董仲舒等所言，奏请施行之，曰：臣闻明主在上，贤辅在下，则君安于而臣和睦。臣相性德备位，不能奉明法广教化，礼四方以宣圣德， 民多背本趋末，或有饥寒之色，为陛下之忧。臣相罪当万死，臣相智能浅薄，不明国家大体，实用之宜，为民忠使，未得所由。且伏观先帝圣德仁恩之后，勤劳天下，垂邑黎庶，忧水旱之灾，为民贫穷，发仓廪，赈乏馁。遣谏大夫博士巡行天下，查风俗，举贤良，平冤狱，官盖交道，省租用，宽租赋，持山泽碑池，仅秣马沽酒筑基，所以周集济困，未安源源，便利百姓之道甚备。臣相不能惜臣，昧死奏故事诏书凡23事，臣谨按王法，必本于农而勿积聚，粮入至用，以备凶灾。吾6年之序尚未之急。元鼎2年，平原、渤海、泰山、东郡普披灾害，民饿死于道路，2000担不预虑其难，始至于此。乃明诏振旧，乃德蒙更生，今岁不登，古报腾涌，临秋收敛，犹有法者，至春恐甚，无以相续。西羌未平，师旅在外，兵革相成，臣妾寒心，以早图其备。为陛下留神源源，率有先帝圣德，以抚海内，上施行其策。有朔表彩以阴阳，及明堂月令奏之曰：臣相性德备元，奉职不休，不能宣广教化，阴阳未和，灾害未息，就在臣等。臣闻亦曰：天地已顺动，故日月不过，四时不特，圣王已顺动，故刑罚轻而民服。天地变化，必有阴阳，阴阳之分，以日为纪，日冬夏至，则八风之蓄力，万物之性成，各有常职，不得相干。东方之神太昊，成震直归思春；南方之神炎帝，成离直横思夏；西方之神少昊，成兑直举思秋；北方之神颛顼，成坎直权思冬；中央之神黄帝，成坤艮直绳思夏土。兹五帝所思，各有时也。东方之卦不可以至西方，南方之卦不可以至北方。春星对至则鸡，秋星震至则花，冬星离至则蟹，夏星坎至则薄。明王谨于尊天，慎于养人，故立西河之官以成四时，节受民事，君动静以道，奉顺阴阳，则日月光明，风雨时节，寒暑调和，三者得序，则灾害不生。五谷熟，丝麻穗，草木茂，鸟兽繁，民不夭疾，衣食有余。若是，则君尊民悦，上下无怨，政教不违，礼让可兴。夫风雨不时，则伤农桑，农桑伤 则民饥寒，饥寒在身，则无廉耻，寇贼奸诡所由生也。臣愚以为，阴阳者王室之本，群生之命，自古贤圣未有不由者也。天子之意，必纯取法天地，而观于先圣。高皇帝所述书，天子所服第八曰：大业者陈章，受诏长乐宫曰：令群臣以天子所服，以安治天下。相国陈和、御史大夫陈昌、仅与将军陈陵、太子太傅陈通等议，春夏秋冬，天子所服，当法天地之术，终得人和。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，下及兆民，能法天地，顺四时，以治国家，身无祸殃，年寿永究，是奉宗庙安天下之大礼也。臣请法之。中业者赵尧举春，李顺举夏，倪汤举秋，共禹举冬，四人各执一时。大业者相张奏，制曰可。孝文皇帝时，以二月施恩惠于天下，赐孝悌利田及疲君卒，此死事者颇非时节。御史大夫晁错实为太子嘉令，奏言其状。臣相伏念陛下恩泽甚厚，然而灾气未息，切恐诏令有为何当时者也。愿陛下选明经通知阴阳者四人，各主一时，时至明言所执，以合阴阳，天下幸甚。向硕臣便宜，赏纳用焉。向敕院使暗示郡国，即修告从家还至府，折白四方一文，或有逆贼风雨灾变，郡不上，向折奏言之。使丙吉为御史大夫，同心辅政，上皆重之。向为人严义，不如吉宽。逝世九岁，神阙三年薨，谥曰献侯，子弘嗣。甘露中有罪削爵为关内侯。